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六点到七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这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透明，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是我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 来自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了这样的你。那么在歌曲的尾奏当中，你听到的那段烟花刚好适合在今天啊新年的第一天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个简单的庆祝的意味在里面啊。那么此刻我们动听早一点啊，也是动听早点评，来关注的是在曾经2019-2020年的这个云音乐的原创盛典年度热评单曲，包括年度十大歌曲当中啊，能够兼获两项殊荣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白松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是来自于当时云村的密音计划，也是由共青团中央和网易云音乐共同开展的这种与世界联合的所谓公益歌曲征集当中的获奖作品。那么白松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给很多的听到他的朋友们温暖

小心人心里的鬼，再游说，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不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擅长颓废，做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不所谓，看不到谁被 好久没有听到的曹格《寂寞先生》啊，这样的一首歌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告别时刻的一段音乐了。好了，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也欢迎你随时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音乐歌单。